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两个有钱的孩子突然对穷小子起了一种儿童的、残酷的、莫名其妙的反感，看着克里斯朵夫默不作声，更大胆了，想用什么好玩的方法折磨他。小姑娘尤其不放松，他看出克里斯朵夫穿着紧窄的衣服不能跑，便灵机一动，要他做跳栏的游戏。他们用小凳堆起来做栅栏，叫克里斯朵夫跳过去。可怜的孩子不敢说出不能跳的理由，便屏足气力往前一冲，马上倒在地上，只听见周围哈哈大笑。他们要克里斯朵夫再来过，克里斯朵夫眼泪汪汪地拼了一下命，居然跳过了。可是那些刽子手还不满意，认为栅栏不够高，又把别的东西加了上去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克里斯朵夫试着反抗，说不跳了，小姑娘便叫着他胆怯鬼，说他害怕。克里斯朵夫听着受不住了，明知道非跌不可，也就跳了。跌了，他的脚碰到了障碍物，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他一起倒下了。克里斯朵夫擦破了手，差点跌破了脑袋。而最倒霉的是，他的衣服在膝盖部分和旁的地方都撕裂了。他又羞又恼，只听见两个孩子高兴地在周围跳舞，他心里难过死了，觉得他们瞧不起自己，恨自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克里斯朵夫宁可死了，最难受的痛苦就是儿童第一次发现别人的凶恶。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害他，没有一点依傍，真是什么都完了。完了！克里斯朵夫想爬起来，男孩子把他一推，又跌倒了，小姑娘还要踢他。克里斯朵夫重新再爬，两个孩子却一起扑在他的身上，坐在他的背上，把他的脸摁在土里。于是克里斯朵夫心头火起，一桩又一桩的折磨怎么受得了，手疼的发烧，又撕破了美丽的衣衫，那真是大难临头了。羞愧、悲伤、对强暴的愤懑，一下子来的多少灾难，统统变成了一股疯狂的怒气。克里斯朵夫把手和膝盖撑在地上，撅起了身子，像狗一样抖搂了一下，把两个敌人摔开了。等他们再扑上来，他便低着头直撞过去，给了小姑娘一个嘴巴，又一拳把男孩打在了花坛中间。于是一阵叫嚷，孩子们尖声喊着逃进了屋里去，然后只听见乒乒乓乓的开门声，怒气勃勃的叫嚷。太太出现了， 拖着长裙尽量地跑。克里斯朵夫看见他并不想逃，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吓坏了，这是闯了大祸，犯了大罪。但克里斯朵夫一点不后悔，他等着，他完了，管他呢，他已经绝望了。太太向他直扑过来，他觉得挨了打，只听见太太狂叫怒吼，说了许多话，一句也听不出来。两个小冤家又来了，看着克里斯朵夫受辱，一边还叽叽呱呱地直着嗓子叫，仆人也都到场，七嘴八舌地嚷成一片。又为了彻底收拾他，路易莎也给叫来了。路易莎非但不保护他，反而不问情由的就是几个嘴巴，还要克里斯朵夫赔礼。他愤愤地拒绝了，母亲更用力地推他的身子，拉他到太太跟孩子的跟前，要他下跪。但是克里斯朵夫跺脚大叫，咬着母亲的手，终于在仆人们的哄笑声中逃跑了。克里斯朵夫走了，伤心得不得了，又气愤又挨了顿巴掌，脸上火辣辣的发烧。他竭力不去想他，急急忙忙地搬着脚步，因为不愿意在街上哭，他恨不得马上到家用眼泪来发泄自己。喉咙塞住了，血都跑到了头里，他差不多要炸裂了。终于到了家，他奔上黑黢黢的楼梯，奔到了他睡觉的地方，拎着盒，在一个窗洞底下，他气喘吁吁地倒在床上，眼泪像洪水似的决了口。他不大明白为什么要哭，但非哭不可。第一阵的巨潮快完了，他接着又哭，因为抱着一肚子的恨，他要哭，要叫自己难过，好似他责罚了自己，同时也就责罚了别人。后来想到父亲快回家，母亲要把事情全盘说出来，他觉得苦难还没有完，他决心逃了，不管上哪儿，只要从此不回来。不料他下楼的时候正碰到父亲回家。 你干嘛啊，孩子，往哪儿去？ 他不回答。 哼，大概是闯了祸吧。你做了什么事？ 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吭。 回答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 孩子哭了起来，曼西沃嚷了起来，两人的声音越来越高。临了，路易莎也急急忙忙上楼了，他还像刚才一样的神魂不定，一进来就大骂，又加上了几个嘴巴。曼西沃听明白了，也帮着他揍他。那股狠劲儿，差不多可以打死一条牛。他们俩叫嚷着，孩子嚎着，结果父母吵架了，火气都很大。曼西沃一边揍着孩子，一边说孩子并没有错，说这是伺候别人的好处，他们仗着有钱肆无忌惮。路易莎一边揍着孩子，一边骂丈夫野蛮，说她不答应丈夫能够碰自己的孩子，把孩子打伤了。的确，克里斯朵夫流了些鼻血，他自己并不在乎。母亲粗手粗脚地把湿布堵住他的鼻子，他也并不感激，因为母亲还在骂他。末了，他们把他推在了一间黑房子里，不给他吃晚饭。克里斯朵夫听见他们对叫对嚷，他不知道更恨哪一个，似乎是母亲。他从来想不到母亲会这样凶的，一天的苦难一起压在他的心上，所有的委屈，两个孩子的强凶霸道，那个太太的强凶霸道，父母的强凶霸道。还有，他虽然不大明白， 可是像剧烈的伤口一般使他感觉到的，是他引以为自豪的父母居然会向那些卑陋的恶人低头。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，他第一次隐隐约约地察觉到，认为简直是无耻。他心中一切都动摇了，对父母的尊敬与钦佩，对人生的信心，希望爱人家，同时也受到人家的爱的那种天真的需要，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股脑的都给推翻了。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，他给暴力压倒了，既没法自卫，也没法躲闪。他闭住了气，以为要死了，在无可奈何的反抗中，他的身子都发僵了。他用拳，用头，用脚往墙上乱打乱撞，大嚎大叫，抽搐着，拼命地撞着家具，倒在了地下。父亲母亲都赶了来，把他抱在怀里。这一下他们俩是比赛谁更温柔了。母亲替他脱了衣服放在床上，坐在旁边，只等到他比较安静的时候。但克里斯多夫一点不让步，一点不原谅，他假装睡着，不愿意和他拥抱，他认为母亲恶劣而又卑陋，至于他为生活和养活他而受的苦，不得不站在人家一边跟他为难的隐痛，他是万万想不到的。克里斯朵夫过了好久才发觉父亲喝酒。曼西沃的酗酒并不超过某个限度，至少在初期，发酒疯的时候也并不粗暴，大概总是过分的快乐。他说些傻话，几小时地拍着桌子，支着喉咙唱歌。有时他死拖活拉地要鲁伊莎和孩子们跳舞。克里斯朵夫明明看见母亲垂头丧气，躲得远远的，低着头做活，他尽量地不看酒鬼。父亲要是说出是鲁伊莎脸红的野话，他也就很温和地叫父亲住嘴。可是克里斯朵夫弄不明白，他多么需要快乐。父亲兴高采烈地回家，在他简直像过节一样，家里老是那么凄凉，这种狂欢正好让他松动一下。一天晚上七点光景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，小兄弟们跟着老祖父散步去了，母亲在河边洗衣服。门一开，曼西沃闯了进来，他光着头，衣衫不整，蹦蹦跳跳的，一下子便倒在桌前的椅子里。克里斯朵夫笑了，以为父亲像平常一样又来玩把戏了，便迎上前去。但走近一看，他再也笑不上来了。曼西沃坐在那里，垂着手臂，眨巴着眼睛望着前面，脸色通红，张着嘴，不时发出很可笑的咕咕声。克里斯朵夫愣住了，他先是以为父亲在开玩笑，可是看见父亲一动不动，便害怕了。他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曼西沃仍像是母鸡一样咕咕地叫着。克里斯朵夫无可奈何地抓着爸爸的胳膊，尽力地推他摇他：“爸爸，爸爸好，爸爸，你回答我呀！”曼西沃身子软绵绵地晃来晃去，差不多快要倒下了。他的脑袋向前，对着克里斯朵夫的头伸了过来，瞪着他，气哼哼地嘟囔着，根本说不成话。感到克里斯朵夫的眼睛和父亲神色错乱的眼睛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孩子忽然大吃一惊，逃到卧房的尽头里，跪在床前，把脸埋在被窝底下。这样的过了半晌，曼西沃在椅子上沉甸甸地摇摆傻笑， 克里斯朵夫掩着耳朵不愿意听，打着哆嗦，他的心绪真是没法形容，只觉得昏天黑地，又是怕又是痛苦，仿佛死了什么人，死了一个心爱而敬重的人。一个人也不回家，屋子里只有父子两个人。天黑下来了，克里斯朵夫的恐怖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，他不由自主的要伸着耳朵听，可是一听那个认不得的声音，全身的血就凉了。瘸腿似的钟摆替那胡闹的怪声打着拍子，他受不住了，他想逃，可是要走出屋子，非在父亲面前走过不可。克里斯朵夫一想到要看到父亲的眼睛就发抖，仿佛会吓死的。他想办法蹲在地上，手脚并用地爬到房门口。他既不敢喘气，也不敢抬头望一眼，只要在桌子底下看到父亲的脚有点小小的动作，他就停住。醉鬼的一条腿在那里缩缩地抖。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门口，笨拙的手也抓住了门钮，不料慌慌张张的一松手，门又突然关上了。曼西沃想转过身来看，他坐着摇摆的椅子冷不防失去了重心，稀里哗啦地倒在了地上。克里斯朵夫吓得连逃出去的气力也没有了，靠在墙上眼看着父亲躺在地上，他喊救命了。一跤跌下，曼西沃清醒了一些，把摔他下地的椅子骂着咒着捶了几拳，挣扎着想站起，而站不起来之后，他背靠着桌子坐定，开始认出周围的环境。他看见克里斯朵夫哭着，就叫他过去。克里斯朵夫想逃，可是挪不动身子。曼西沃又叫他，看孩子站着不动就生气了，读起咒来。克里斯朵夫只得浑身哆嗦地向前，曼西沃把他拉过去，抱他坐在膝上，先拧着孩子的耳朵，结结巴巴地把儿童应该如何尊重父亲的话教训了一顿。然后他忽然改变了念头，一边说着傻话，一边把他在怀里颠簸，哈哈大笑。然后他又急转直下地想到不快活的念头，哀怜孩子，哀怜自己，紧紧地搂着克里斯朵夫，几乎叫他喘不过气来，把眼泪和亲吻盖满孩子的脸。末了，他高声唱着：“我从深处求告”，摇着孩子给他催眠。克里斯多夫吓昏了，一点儿不敢挣扎。他在父亲怀里闷死了，闻到一股酒气，听着醉汉的打嗝，给讨厌的泪水与亲吻的口水沾了一脸。他又害怕又恶心地在那儿受难，他真想叫喊，可一声也喊不出。他觉得这可怕的情形仿佛有一世纪之久。直到后来，房门一开，路易莎挽着一篮衣服进来，她大叫了一声，把篮子摔在了地上，拿出了她从来没有的狠劲儿，奔过去，从曼西沃怀里抢出了克里斯朵夫。该死的酒鬼！母亲嚷嚷着，眼睛里冒着火。克里斯朵夫以为父亲要去杀死母亲了，可是曼西沃被他女人声势汹汹的态度吓呆了，一句话没有，哭了起来。他在地下乱滚，把头撞着家具，嘴里还说母亲是对的，自己是一个酒鬼，害一家人受苦，害了可怜的孩子们，他愿意马上死掉。路易莎转过身子不理他，把克里斯朵夫抱到隔壁的房里，尽量地抚慰他。孩子还在发抖， 对母亲的问话也答不上来，接着他又嚎啕大哭。刘伊莎把他的脸在水里浸了一会儿，拥抱他，对他说些温柔的话，和他一起哭了。终于他们俩都安静下来，刘伊莎跪在地下，叫克里斯朵夫也跪在旁边。他们做了个祷告，祈求上帝治好父亲这种恶习，使他仍旧和和气气的跟从前一样。努伊莎安排孩子睡下，克里斯朵夫要母亲坐在床边拿着他的手。那一夜，路易莎在发烧的克里斯朵夫的床头坐了好久，酒鬼却躺在地下打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克里斯朵夫上学了，他老望着天花板上的苍蝇，把拳头捶着旁边的孩子推在地下。他动个不停，笑个不停，从来不念书。有一天，克里斯朵夫自己摔在了地下，讨厌他的老师便说了句难听的话，影射某个大家知道的人，说他大概要青出于蓝，走上那条路了。所有的孩子听了都哈哈大笑，有些同学还揭穿隐喻，加上一些又明白又有分量的注解。克里斯朵夫爬了起来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拿起墨水瓶对准一个正在笑的人扔了过去。老师冲上来就是一顿拳头，用鞭子抽他，要他跪在地下，再加上极重的罚课。约翰·克里斯朵夫脸色发了青，憋了一肚子怨气回家，冷冷地说他再也不上学了。家里的人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第二天早晨，母亲提醒他该上学了，他却安安静静地回答说他早说过不去了。路易莎对他软片硬下都没用，克里斯朵夫坐在一角死赖在那里，曼西沃揍他，他就直嚷，每次揍过了叫他上学，他总是火气更大地回一声不去。人家要他至少说出理由，他却咬紧牙关死不开口。曼西沃抓着他硬送到学校交给老师，可是克里斯朵夫一坐到座位上就有计划地毁坏手头所有的东西，墨水瓶、笔、练习簿、书本，而且故意做的叫人看见，带着挑战的意味望着老师，结果他被关进了黑房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师发现他用手帕系着脖子拼命地往两头拉，他要把自己勒死，大家只得打发他回去。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，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，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。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，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。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，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，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，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，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。听众朋友，我是王刚，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·罗兰的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：雅坤，片花演播：王刚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在这片沉闷的黑暗中，在一刻浓似一刻的令人窒息的黑夜里，像一颗明星流落在阴暗的空间，开始闪出那照耀他一生的光明。音乐，美妙的音乐。不久以前，祖父送给孩子们的一架旧钢琴，那是他的一个主顾准备扔掉而由他花了许多心血修理得像个样子的。这件礼物并没有受到欢迎，路易莎觉得屋子里不再添东西已经很窄了。曼西沃说，爸爸米歇尔并没有破费，那不过是堆烧火用的木柴。唯有小克里斯朵夫不知为什么对这件新来的东西非常高兴，认为它是一只神仙的匣子，有的是奇妙的故事，好像祖父偶尔给他念几页，而两人都为之着魔的天方夜谭。他听见父亲试音的时候，从中奏出一组轻快的爬音，仿佛阵雨之后暖和的微风在林间湿透的枝条上吹下一阵淅沥的细雨。他拍着手叫道，再来一次。可是父亲满脸瞧不起的合上了琴盖，说他完全不中用了。克里斯朵夫不敢再要求，可是老在乐器四周徘徊，只要人家一转背，他便揭开琴盖摁一个键子，好像要掀起什么大虫的绿壳，想把关在里头的怪物放出来。有时候他急忙中用力太猛，母亲就嚷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，不准什么东西都乱动。有时候克里斯朵夫合上琴盖的时候压痛了手指，便哭丧着脸放在嘴里吮着。如今他最快乐的是母亲整天出去帮佣或上街买东西的时候，他听着母亲下楼，到了街上了，走远了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。于是他揭开钢琴，拖着一张椅子趴在上面，肩头刚和琴键一样高，那就行了。为什么他要等大人不在家呢？平常也没有人拦着他不许玩，只要声音不太大。但当着别人他不好意思，他不敢，而且他们说话走动把他的乐趣给破坏了，没有人的时候才妙呢。有一次他被父亲撞见了，粗声大气的嗓子把他吓得发抖。克里斯朵夫以为做错了事情，把手抱着耳朵预防猛烈的巴掌。可是父亲出乎意料的没有骂， 他很高兴，他笑着， 你喜欢这个吗，孩子？ 他说着，亲热地拍着孩子的头。 要不要我教你弹？ 怎么不要呢？克里斯朵夫高兴极了，嘟囔着回答说，要的，要的。两个人便一起坐在钢琴面前。这一回，克里斯朵夫是坐在一大堆厚厚的书上了，很用心地上他的第一课。他先听说这些咿咿呜呜的精灵都有古怪的名字，中国式的，单音节的，甚至是单字的，他觉得很诧异。他另外造出一些美丽动人的名字，好似神话里的公主一般。而且他招来的不是原来那些精灵了，在他手指底下滚出来的都是显得神情冷淡。但克里斯朵夫仍旧很高兴地学到了音与音的关系和等级，那些音阶好比一个王统领的一队士兵，或是一对鱼贯而行的黑人。他又很诧异地发现，每一个士兵或者黑人都可以轮流地做王、做首领，带领着一个同样的队伍，甚至在键盘上可以从下到上引出整个的连队。克里斯朵夫喜欢抓住那个支配他的线索来玩，可是这些比他早先发现的要幼稚得多，他再也找不到那个迷人的森林了。然而他很用功，因为那也并不沉闷。父亲的耐性使他很奇怪，曼西沃毫不厌倦地教他把同样的功课来了一遍又一遍。克里斯朵夫不明白父亲怎么肯这样费心，难道是喜欢他吗？他多好啊！孩子一边用功，一边心里很感激。如果孩子知道老师的用心，他就不会这样满意了。曼西沃初次撞见孩子坐在琴键面前的时候，忽然心头一亮。哦，神童啊，怎么早先没想到呢？这不是家庭的运气吗？没问题。他一向认为这孩子将来不过是个乡下人，跟他母亲一样。可是试一下又有什么破费呢？嗯，这倒是一个机会啊。他将来可以带着我周游德国，也许还能到国外去，那不是又愉快又高尚的生活吗？曼西沃老想在自己的行为中发掘出一点高尚的成分，而发掘不出的时候是很难得有的。有了这点信心以后，曼西沃一吃过晚饭，最后一口东西刚下肚，就马上把孩子再去供在钢琴的面前，要他复习白天的功课，直到他的眼睛累得都要合拢来的时候。然后明天又是三次，后天又是三次，从此竟然是每天如此。家人叫他做的功课真是无聊，不过要他的手在键盘上飞奔，越快越好，一边要把大拇指很快地偷渡过去，或是把跟中指与小指牵连在一块的无名指练得婉转如意，这些都叫他头疼，而且听起来一点儿也不美，余音袅袅的妙境，迷人的魔怪，一刹那间感觉到的梦一般的世界，一切都完了。音阶之后又是练习，练习之后又是音阶，枯索、单调、乏味，比着餐桌上老讲着饭菜，而且老师那几样饭菜的话更乏味。孩子先是不大用心听父亲所教的东西了，给骂了一顿，他老大不愿意地继续下去，这样当然招来了冷拳， 他便用最恶劣的心情来反抗。有一晚听见父亲在隔壁屋里说出他的计划，克里斯朵夫的气更大了。哦，原来是为了要把他训练成一头玩把戏的动物，拿到人前去卖弄，才这样折磨他，硬要他整天去拨动那些象牙毽子。他连去看看亲爱的河的时间都没有了，他们干嘛要跟他过不去呢？约翰·克里斯朵夫的骄傲与自由都受到了伤害，他愤慨极了。他决意不是从此不弄音乐，便是尽量的弹得坏，使父亲灰心，这对他也不大好受。可是他的自由独立非挽救不可。从下一刻起，克里斯朵夫就实施他的计划，他一心一意地把音弹错，把装饰音弄得一团糟。曼西沃叫着喊着，几只与怒吼戒尺像雨点一般地落了下来。他有根粗大的戒尺，孩子弹错一个音就打一下手指，同时在他耳边咆哮，几乎把克里斯朵夫震聋。克里斯朵夫疼得把脸扭作一团，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，忍着痛苦照旧乱弹，觉得戒尺来了便把脑袋缩下去。但这不是个好办法，他不久也发现了。曼西沃和他一样的固执，他发誓哪怕两天两晚的拼下去，他也绝不放过一个音，直到他弹准为止。克里斯朵夫拼命留神，要叫自己每次都弹错。曼西沃看见他每逢装饰音就故意使性子，把小手重重地打在旁边的毽子上，也就怀疑他是存心闹鬼，戒尺的技术加了倍。克里斯朵夫的手指完全失去了知觉，他不声不响地可怜巴巴地抽噎着，把眼泪往肚子里咽。他懂得这样下去是没有侥幸可图的，只能试试最后一个办法。他停了下来，一想到他将掀起的暴风雨，先就发抖了。他鼓足了勇气：爸爸，我不愿意再谈了。 怎么？怎么？ 曼西沃气得不能呼吸了，他摇着孩子的手臂，差点把他扭断。克里斯朵夫越来越哆嗦，一边举着肘子防备拳头，一边继续地说：我不愿意再弹。第一，我不愿意再挨打，而且……他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巴掌把他打断了呼吸。 你不愿意挨打，你不愿意挨打。 接着拳头就像冰雹一样的落了下来。克里斯朵夫大哭大叫： 而且我不喜欢音乐，我不喜欢音乐。 他从凳子上滑了下来，曼西沃狠狠地把他重新抱了上去，抓着他的手腕往键盘上倒了一阵子。 你非弹不可。 我偏不。 曼西沃没有办法，只能把他推在了门外，说要是他不好好的弹他的练习，一个音都不错，就整天整月的没有东西吃。他把克里斯朵夫屁股踹了一脚，关上了门。克里斯朵夫被赶到了楼梯上，又脏又暗，踏级都给虫蛀食了。天窗的破玻璃吹进了一阵风，墙上湿漉漉的全是潮气。克里斯朵夫坐在肮脏的榻几上，又愤怒又激动，心在胸中乱跳。他轻轻地咒骂父亲：畜生，哼，对了，你是畜生，小人，野兽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希望你死，死。他悲愤填胸，无可奈何地瞅着滑腻腻的楼梯，望着破玻璃窗高头迎风飘荡的蜘蛛网， 他觉得自己在苦难中孤独无助，他望着栏杆中间的空隙，要是往下跳呢，或者从窗里跳呢？是啊，要是用跳楼自杀来惩罚他们，他们良心上该有多难过。克里斯朵夫仿佛听见自己坠楼的声音，上面急急忙忙打开门，好不凄惨地叫了起来，他跌下去了，他跌下去了。一阵脚步声在楼梯上滚了下来，父亲母亲哭着扑在他的身上，母亲哭哭啼啼地嚷着，都是你呀，都是你害死的他。父亲把手臂乱动了一阵，跪在地下，把脑袋撞在了栏杆上，喊着，我该死啊，我该死啊。想到这些，克里斯朵夫的痛苦解淡了，差不多要哀怜那些哭他的人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又认为他们活该，觉得自己出了口气，非常痛快。编完了故事，克里斯朵夫发觉自己还是在楼梯高头的黑影里，再对下面瞧了瞧，跳楼的念头完全没有了，甚至还打了个寒颤，怕掉下去，赶紧退后了些。莱茵河在屋下奔流，克里斯朵夫平常一拐一拐下楼的时候，总是对河瞧上一眼，但从来没有见到今天这样的景色。孩子全神贯注地瞧着，听着，仿佛自己随波逐流地跟着河一起去了。他闭上眼睛，便看到光怪陆离的颜色，蓝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红的，还有巨大的影子在飞驰，水流似的阳光在倾泻，种种的景象渐渐分明了。一片辽阔的平原，微风夹着野草与薄荷的香味儿，把芦苇与庄稼吹得有如涟波荡漾。矢车菊、罂粟、紫罗兰，到处是花儿，啊，多美！空气多甜蜜，躺在那些又软又厚的草上多舒服。克里斯朵夫觉得快活，又有些迷糊，好像过节的日子，父亲在他的大玻璃杯中倒了一点点莱茵美酒。河流又往前去，景色变了，一些垂在水面上的树，齿形的叶子像小手般在水底来回打旋，林间有所村落倒映在河里，浩荡的绿波继续奔流，好像一整片的思想，没有波浪，没有皱痕，只映出绿油油的光彩。克里斯朵夫简直看不见那片水了，他闭上眼睛想听个清楚。连续不断的澎湃的水声包围着他，使他头晕眼花，他受着这永久的控制一切的梦境的吸引，波涛汹涌，急促的节奏又轻快又热烈的猛往前冲刺，而多少音乐又跟着那些节奏冒了上来，像葡萄藤沿着树干扶摇直上，其中有钢琴上清脆的琶音，有凄凉哀怨的提琴，有缠绵婉转的长笛。那些风景隐灭了，河流也隐灭了，只有一片柔和的暮霭苍茫的气氛在那里浮动。格里斯朵夫感动的心都颤抖了， 那时又看到些什么呢？啊，全是些可爱的脸。一个黄发垂髫的小姑娘在叫他，带着慵懒与嘲弄的神气。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子，碧蓝的眼睛不甚怅惘地望着他。还有别的笑容，别的眼睛，有的是好奇心而乱人心意的眼睛，简直把你瞧得脸红；有的是亲切而痛苦的眼睛，像狗那么和善的目光；有骄傲的眼睛，也有苦恼的眼睛。还有那张惨白的妇人的脸，乌黑的头发，紧箍的嘴巴，眼睛似乎占据了半个脸庞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而最可爱的，却是那张对他微笑的脸，淡灰的眼睛，微微张开的嘴巴，小小的牙齿多么光亮啊！慈悲的、温柔的笑容，把他的心都融化了。他觉得多么舒畅，多爱他。再来一次吧，再对我笑一下吧，你别走。他饮掉了，可是在克里斯朵夫的心中已留下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温柔的感觉。凡是可怕可悲的东西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一张轻飘的梦，一阙清朗的音乐在阳光中浮动，好似侍女座中的众星在夏季的天空闪耀。然后什么都隐灭了，一切形象都化掉了，然后好像一个人在高空隔着云雾，最后一次看到那洋溢的河在田野中泛滥，那么威严，那么迟缓地流着，简直像是静止的，而远远的仿佛有道灰白的微光，一片汪洋，一线水波在天边颤动，那是大海。河向着海流去，海也向着河奔来，海吸引着河，河也需要海，终于河流入了海，不见了。音乐在那里回旋打转，舞曲的美妙的节奏疯狂似的来回摆动，一切都卷入他们所向无敌的漩涡中去了。自由的心灵神游太空，有如为空气陶醉的飞燕，尖声呼叫着翱翔天际。欢乐，欢乐啊！什么都没有了，哦，那才是无穷的幸福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：雅坤，片花演播：王刚。